避免了那个受伤。 金辉滑雪场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优势，离市区很近，也是您近郊游不错的选择。 早上起来早点来，完了呢时间上也比较，你要说从家里七点半来出发的话，到雪场的话也就八点半。因为初次滑雪者一般滑在四个小时的情况下，他的体力强情况下已经是就不行了。滑中午滑雪，在我那儿吃完这火锅餐厅也好，我们可以跟这个凤凰岭、啊、从这儿啊专车完了给他接到凤凰岭，从我们这儿开到凤凰岭的距离呢也就15分钟，20分钟的距离，下午在凤凰岭、啊、简单爬爬山拍个景，一天的这个游玩和旅程也是近郊游很不错的一条线。 金辉滑雪场到今年已经是第五年了，今年呢也将于11月的月底正式的营业。而李总呢也为我们听友带来了福利，关注经典969的微信平台，回复滑雪家您的姓名及联系方式，你将有机会获得金辉滑雪场的门票2张，让你在这个冬季激情畅玩，随心所欲嗨翻天。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，今天的969旅行者就是这样。 灼热电波，把音乐塞进耳朵，为精英注入能量。经典969，音乐最动听。最动听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49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

宠坏，像一个小孩只懂在你怀里怀爱，你要的爱不只是依赖，而像个大男孩风吹又日晒，生活自由自在。 欢迎回来。内地摇滚歌手有很多，像许巍、郑钧，而真正代表内地摇滚的乐队却很少。还记得那些年我们听黑豹、听唐朝，搞乐队或嘶吼或暴躁，如今呢我们都穿得很正式，挤着人群成为最普通的一名上班族。现在说起窦唯，很多人可能第一反应是王菲前夫，对此评价呢窦唯并不在意。要知道窦唯曾经是黑豹乐队主唱，1988年呢黑豹乐队主唱丁武离开之后，窦唯加入，他几乎包揽了所有的词曲创作。黑豹乐队的代表作《无地自容》这首歌呢，古典节奏非常的硬朗，节奏并不花哨，之前多名艺人也翻唱过，包括孙楠、周晓鸥、沙宝亮、韩红等，但是只有黑豹乐队的演唱实属厉害，是无法超越的神话。 Oh,